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5。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琉璃河西周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本市推出10条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游线路。 浙江3起本土新冠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 樊振东、孙颖莎夺得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单打冠军。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市文物局昨天宣布，在2021年房山区琉璃河西周遗址考古发掘中，发掘出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城外环状壕沟1条。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探访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来听报道。 是在最上面一层果盖板之上的这个铺垫的席子。 考古现场在琉璃河燕都遗址博物馆附近，这个遗址曾在1974年首次发掘，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大青铜器锦鼎和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博举例，后来因地下水位上涨而被迫填埋，2019年才重启发掘。站在放有墓主人棺椁的1902号墓葬坑上面向下看，能看到墓主人头部的头镶以及清晰的朱砂颜色。考古项目负责人王晶说，墓中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镶盖板，在北方地区也很少见。 从最底下一层席子到中间的椁棺，中间内壁的一些比如说丝织品，到最上面一层席子，我们全部都做出来了，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完整材料。包括它的头镶内除了铜器，它同出的还有比如说像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漆器，我们都辨识出来了，在自己的墓里就随葬了成套的车马器。 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告诉记者， 对于了解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分封制和北京早期城址的规划理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人员在这个项目中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的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檄纹，并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 就在琉璃河西周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之际，昨天市文旅局推出了7条西山永定河主题线路，包括2条京西南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5条北京西山永定河五彩五色斑斓主题线路，帮助市民和游客更好地了解北京的历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城的起始源头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发展和不断扩展的？2条京西南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将带领游客来探索发现。线路一涵盖了卢沟桥、琉璃河遗址、云居寺。线路二有3山5园艺术中心、青龙湖、石化洞、近代皇陵遗址和周口店遗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很多外国人过去所熟知了解的都是故宫、长城、颐和园，实际上在我们的北京的西呢，也有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像周口店猿人遗址，也有在佛教界影响力非常大的云居寺，能够实证北京3000多年建成时的西周燕都遗址。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推荐给来京的中外游客。 西山永定河五色斑斓主题线路以5种色彩为主题脉络，其中鲜艳红代表革命烽火线路，涵盖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等；乌金黑代表工业遗址采风线路，线路涵盖荆门铁路主题公园、京西古道风景区、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等；冰雪蓝代表冰雪激情冬奥线路，有北京冬奥公园、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打卡点；自然绿代表绿水青山的生态线路，双龙峡、百草畔、百花山都名列其中；大地黄代表黄土石洞里北京地区人类的起源，游客可以到周口店、云居寺、琉璃河遗址等地参观。7条主题线路的推出将进一步打开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历史文化盲盒，听众朋友可以在文旅北京公众号查询线路详细信息。 昨天正值24节气中的大雪节气，市文旅局推出10条漫步北京雪舞的时分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游线路，为市民朋友提供出游参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文旅局2020年实施漫步北京计划以来，陆续推出各类品种丰富、特色鲜明的主题游线路。仅2021年，漫步北京相继推出了花开的日子、赏春花、读古剑线路12条，水漾的年华、清河湖、享自然线路19条，叶落的季节、赏银杏、品文化线路14条，又推出10条学武的时分、迎冬奥、赏冰雪线路，构成了四季出游指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进介绍， 这10条线路其实想告诉大家，在冬天的北京，特别是在大雪飘落的北京城，我们到哪里去赏雪，到哪里去看雪背后的古老都城，它的文化、它的建筑、它的历史。 记者梳理10条线路发现，主要分布在故宫、龙潭公园、朝阳公园、莲花池、什刹海、白塔寺以及居庸关、环球影城等目的地周边，大多串联3到4个打卡点，多半是半天的时间安排。线路的详细信息可以在文旅北京公众号查询。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2021年版昨天对外发布，指引正面回应了2选1、大数据杀熟等互联网领域的业态和竞争行为，并对经营者做出了15处风险预警提示。 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明天上午8点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2号下午4点。符合面试报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育部、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栏目进行网上报名。 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思政课教师数量大幅增加。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到今年11月底。登记在库的高校思政课专职兼职教师超过12万7千人，其中专职教师超过9万1千人，和2016年相比，思政课教师总数增加6万人，其中专职教师增加45000人。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杭州昨天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杭州市萧山区龙湖春江天喜17幢列为中风险区域。 据统计，12月5号到昨晚9点，浙江发生3起本土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包括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7例，分别来自杭州、绍兴和宁波。其中，绍兴、杭州疫情高度关联，宁波疫情为1起独立的疫情。 昨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微博发布提示，今天开始到12月21号，杭州机场每天只保留1班到北京的航班。除此之外，杭州机场前往其他城市的出港航班也可能出现取消的情况，请旅客及时关注航班计划，做好出行安排。 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行宣布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昨天沪深股市高开低走，上证综指3600点整数位得而复失，尾盘小幅收红，上涨0.16%，深成指下跌0.38%，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跌幅都超过了1%。降准会对股市带来哪些影响？还会出现跨年行情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是继7月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后再次开启降准的大动作，这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元人民币。降准的目的是为保持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望降低，有利于经济企稳回升。受降准消息刺激，沪深股市3大股指高开低走。从盘面上看，厨卫电器、房地产服务、机场航运板块涨幅居前，盐湖提锂、氟化工、军工板块跌幅居前。历史数据显示，降准后股票市场涨跌参半，意味着降准对股市短期影响有限。而中长期看，随着实体经济受到支持，使得相关板块的上市公司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经营状况也会向好发展。将利好哪些板块呢？东海证券分析师王皮达说， 首先当然利好的是大金融板块，那么后续来看，更多的传导到明年年初到一季度的话，双碳的整个产业链条和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会逐步的受益。 随着央行宣布降准消息，打消了市场之前关于流动性的顾虑，市场信心有望得到提振。那么股市能否就此迎来跨年度行情呢？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袁强说， 降准呢，首先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对于短期的这个盘面呢，大家不要有过高的预期，但是对于中线这个市场，我觉得已经走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跨年行情的演绎呢，我觉得正在途中。 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晚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一周前刚刚在休斯敦世乒赛上加冕世界冠军的24岁国手樊振东，4-1击败18岁的张本智和，夺得本项赛事登陆乒坛的第一个男单冠军。在另一场对决中，刚满21岁的孙颖莎4-2战胜队友王艺迪，斩获女单冠军。 媒体速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检察机关扎实推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故宫等40多家单位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前11个月进出口总值超过去年全年，达到35.39万亿元，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都增长。 新京报调查保命药氯巴占的断药危机，1000多名难治性癫痫患儿家长联名求合法购药渠道。 新华社播发国际时评，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行径注定失败。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30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10左右开始。今天来关注，北京今年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家，创历年新高。 今天7:40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各区党代会本周集中召开，通州区给出副中心未来5年发展计划表，顺义区率先开展桥下空间试点提升，3个桥区明年9月实现变身。古神星1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搭载的卫星将开展多项全球首次在轨试验验证。 电影《古囧局中局》上周5上映，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故事聚焦上世纪90年代的古董圈，从一件牵扯3代人的佛头谜案，引出了环环相扣的古董局中局，其中还有千人千面、有情有义的江湖传说。电影《古董局中局》和原著相比有哪些不同？贯穿全片的武则天明堂佛头是否真有其物？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来聊一聊《古董局中局》背后的故事。 我自闭了，我 emo 了等网络用语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是调侃还是叛逆呢？不久前，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布，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青少年如何学会梳理个人情绪？总是情绪低落，是病了吗？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帮助青少年拂去心灵的阴霾，获得健康积极的心态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临川一男子偷菜被判刑的消息近期引发热议，甚至质疑。消息说，被告人毛某先后3次到被害人唐某的地里去割韭菜，然后将这些韭�菜拿去卖掉，一共获利8元。此外，被告人毛某还偷了另外一个人的菜去卖。法院认为，毛某多次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并且有前科，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是如何规定的？这起案件又折射出哪些问题？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为您详细解读。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市教委召开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部署会，市政协工会界委员接听带着职工新生上两会热线，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接近年尾，多项考试即将拉开序幕，比如2022年高考第一次英语听说机考、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等等。 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而且呢，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位。市疾控中心提醒考生、家长和学校做好相关防疫措施，建议考生做好健康监测。考试前14天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考试前14天以及考试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场所。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0.4摄氏度。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最高气温降到7摄氏度左右，天气阴冷，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到了夜间的北京将迎来一次雨雪天气过程，城区及平原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西部和北部地区以降雪为主。明天早高峰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最低气温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7:23，降旗时间为16:4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饭馆距离小学教学楼20米，家长担忧孩子健康和安全无法保障。 煤气、燃气安全上，它的油烟污染距离太近。 追踪报道，一条道路两种说法。海淀一小区道路属性存在争议。 我们海淀区规自委申请过一张规划图，图里边它也是显示这条路应该是消防车道。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东城区安外三条小学的多位家长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紧贴着学校外墙底商将要开一家饭店，距离学校教学楼直线距离只有20米左右。家长们担心饭店的燃气存在安全隐患，厨余及油烟也会污染环境，有害孩子健康。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青年湖路是一条长约150米、宽不到5-6米的小巷子，巷子里坐落着一所学校——东城区安外三条小学。最近，家长们因为校门口一家正在装修的饭店犯了愁。王女士指着与饭店直线距离只有大约20米的教学楼告诉记者，家长们都担心未来饭店营业后排放的油烟、废气等会危害孩子们的健康。另外，饭店使用的煤气、燃气等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一个是考虑到它是炖锅， 肯定是煤气、燃气，这个安全上有那么大的体量。第二个就是它的油烟，还有这个污染，排污水的污染，然后就是距离太近了。它跟学校的距离，按道理我们理解应该是零，因为那个就是学校的墙。但是说两个楼之间的距离，肯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咱们目测一下，至少也有小20米吧。然后就是交通的问题，它毕竟是饭店，人流量肯定要大。到时候上下学接孩子的人流，包括这边如果是开饭店的话，人肯定各色的人都有嘛，在学校周围会不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记者在安外三条小学门口看到，紧挨着学校南侧的马路边有一排2层的简易楼，家长所说的这个饭店就占据了1层的一部分和2楼的一整层。饭店2层的一排后窗正对着学校教学楼的窗户，直线距离只有20米左右。目前饭店正在装修，已经挂上了铁锅炖的招牌。记者向现场一名施工人员进行了询问。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铁锅炖什么时候开呀？ 1个月左右啊。 1个月，现在是在装修是吗？ 对。 眼看着饭店马上要开始营业，家长们十分着急，如何保障这所学校一到六年级总共1000多名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成为了家长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王女士说， 在学校门口这么近的地方，审批的人员是不是也应该实地考察一下它的距离学校到底有多近，再去做这些审批。我们不想说是等到发生了实质性的危害的时候，我们再去拿有理有据的申诉这个事情，因为都是孩子，发生任何一个有实质性的结果的东西的时候，都已经肯定是太晚了。 用于经营饭店的这排房屋的产权是哪里？学校又是否知情呢？记者首先致电安外3条小学了解情况，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东城区教委小学教育科，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只能是告诉学校，说家长有这么一个诉求，但是你也明白，我们是主要是教育教学管理，只能是让学校注意，让他去联动他周围的社区啊什么的，然后去取得一定的支持，然后保证对方他不能违反这个相关规定哈。然后同时咱们还保证学校的周围的这个校园呢，不管是安全也好，还是空气各方面呢，还得符合这咱们办学的这个标准。我们只能做到一个提示，但是解决恐怕在我们这儿就也很难。 之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去检查了，然后关于油烟啊或者是燃气啊，我们去进去之后他还没有进场，啥都没有，他现场啊只是在进行施工，但是他燃气污染呢、啊、或者是燃气安全啊是现在是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在哪儿呢？是在什么部门给他审批让他允许在这儿盖饭馆？为什么有营业执照？因为他现在已经批下营业执照了。 另外东城区生态环境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目前餐饮企业开业前不需要在环保部门进行审批，只需要取得市场监管局审批的有关手续即可。 开餐饮啊，比如说以前的时候需要我进行审批，除非他油烟超标了，我们可以去过去那个什么一下。但是审批这一块，你比如说他能不能开，应该是市场监督局他们负责进行这个鉴定啊。 那么在距离学校教学楼20米的地方开设饭店，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呢？记者为此询问了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审批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北京市有一个禁限目录是2018年的，要求的是水平距离超过9米的话就可以批许可。餐饮业距离教育还有卫生医疗居民住宅离它的这个边界水平距离小于9米的项目是不批的。 这个边界怎么确定呢？ 他说的是主要功能场所。 针对家长们的投诉，工作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北京市呢也出台了一个便民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措施，就是小型餐饮的呢，他就在服务大厅呢直接就办理了，就当场办理。但是呢，光有那个门牌号的话，机器识别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挨着这个学校。但是呢，他楼上的那个大餐饮我们是没有批的，大餐饮呢就是超过150平米以上的，这个就告知他们了，那个不能批，因为你离学校边界太近。餐饮业它必须不光要有营业执照，还要需要有许可证，如果没有餐饮的许可证的话，它是不能够开展经营活动的。 它现在相当是有营业执照没有许可证 对，因为营业执照随时都可以批，它不是那专项的许可。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接到了东城区生态环境局的相关函件，目前市场监管局正在积极协商推进解决此事。 需要现场核查完了以后，他必须得通过了那个评审，完了以后才能够取得许可。我们也接到环保局给我们发的函了，我们正在协商这件事情，到时候看看怎么解决。 正常的商业活动需要保障，但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也不容忽视，希望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曾在12月2号报道过，海淀区西北旺镇首创天悦西山小区内一条南北向道路的问题。当时反映问题的8号楼业主陈先生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根据小区的规划以及相关文件，小区3号楼与4号楼之间应当按规划开通一条南北向的道路。 这小区就是整个是一个小区，但它中间是规划的有一条南北向道路，打通就在后面，马上就出去了，就在这儿出去，直接就绕到东边去了。 报道播出后，小区1到3号楼的多位业主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1号楼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中道路东侧的1号楼、2号楼、3号楼大部分是自住型商品房，另外一小部分为公租房， 自住型商品房指的是北京市住建委2013年开始陆续推出的一类保障性住房。这类住房的价格一般比周边的商品住房略低，面向全市符合限购条件的家庭开放申请。而小区西侧的4至8号楼是普通商品房，在东侧自住型商品房的大部分业主们看来，无论从规划还是建设来看，这两类房屋都属于同一个小区。如果中间开通一条路，一个完整的小区就会被割裂。刘先生说， 它是从先规划到首创拿地到建设到现在的管理，它都是同一个小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另外，刘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他们今年向规划部门申请公开的最新版规划图纸显示，小区3号楼与4号楼之间这条南北向的道路，因为小区内部的消防通道。 我当时从海淀区规自委申请过一张规划图，图里边它也是显示这条路应该是消防车道，就是这条路上呢，从南到北上边标消防车道的都有3个位置，这3个位置上边明显的标注着这个车道的宽度是9米，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些人他们想改规划变更为这种市政道路来讲，它根本就不符合这种规范，它是一整个小区，这是内部的消防车道。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在12月3号给记者的回函中明确写道，群众反映的天悦西山小区内部9米宽道路在规划上不属于市政路。但规自分局在回函中也表示，在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明确，该项目北部预留与北侧道路通行出入口，待城市建设需要时开通，并对社会开放使用。小区北侧为规划绿地，待实施绿化时由相关单位同步考虑开口问题。但是对于这条道路的属性，规划部门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对此，记者再次发函向规划部门进行求证，目前市规自委海淀分局正在就此事进行核实。记者留意到，在刘先生提供的规划图纸中，这条路最北端确实标明了预留开口，但开口外的空地也标注了网球场和临时公园的字样。刘先生向记者补充说， 这个预留开口外边的这个，我了解到的，它是这块地不属于首创，也不属于这个我们小区的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外边的这个地人家怎么用，那肯定是市政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了。尽管它在规划图上，它北边它确实写的有预留开口，那这个呢，它是后期可能会开放使用，那也得等条件成熟它才能开放，不是说无条件开放。 针对小区业主们的疑问，记者再次尝试联系小区的开发商首创置业。工作人员表示会向有关部门反馈，然后给记者回电答复。但是截至发稿，记者还是没有收到来自开发商的回复。关于此事，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 一个 拥 抱。 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